能够争取到五大诉求，希望新型肺炎不会在香港爆发，政府能够做好防控工作。他又认为今年到许愿树祈福的人流比往年少。因应新型肺炎的疫情，部分到林村的市民戴上口罩。天气方面，预料一道冷风在广东内陆形成，并会在明早横过华南沿岸。此外，雨带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年初二显著转凉，间中有雨，年初三同年初四早上寒冷。现在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咧，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黃大仙中心對開咧，曾經有交通意外嘅，清理好啦，但係車龍都係有待消散啊，有啲長啊，而家龍尾就去到風力樓，咁就係龍翔道啦，去翻觀塘方向黃大仙中心咧，曾經有交通意外嘅，清理咗啦，咁但係而家去觀塘方向都仲係有車龍啊，排到去風力樓。另外提提大家咧，有关大埔林村许愿节有关嘅封路啦，由今日起至到2月9日啦，每日朝早7点至到7点，介乎林村乡牌楼至到林村乡公所嘅一段林村乡牌乡公所路啦，就系会临时封闭同埋划为行人专用区嘅，咁就系部分嘅林村乡公所路咧系会临时封闭同埋划为行人专用区。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啦，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坪石咧好塞啊，龙尾去到顺利村，咁就系新清水湾道落坪石咧系挤塞，龙尾去到顺利村。另外啦，竹园道咧近住竹园体育馆对开来回方向。都是慢车，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街节宽聚，切勿忘形，记得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饮咗酒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二台院线众星同你贺新年， 仲有讲下今年嘅贺岁片。 二台院线嘅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张继聪， 我系周秀娜， 我系陈静 Dada， 我系陈家乐， 我系 Gladys 李正君， 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喺度恭祝大家新年快乐，家有喜事， 鼠年咧就赚多啲， 揾多个笋盘啦， 咁就之后过得幸幸福福啦。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哲迪斯，二台院线， 二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阿琼拎住咁多嘢祈福啊！ 梗系啦 ，Eric 啊，我拎住咁多宝碟去帮二台听众，求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其实日日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定好平安啦、 啊！咁快啲去 like 埋二台嘅 fan page， 你仲平安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小青，你觉得波绳似是学啲咩拳脚运动呢？ 泰拳或者波绳嘅，因为你够高，同埋你可以打泰拳，打呢啲拳之后咧，你个身形呢啲有啲肌肉，咁啊就会好型。 Hello， 我系杨柳青，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绳，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记住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晏昼时间2:09啊，大年初一嘅时候啊，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系我哋今日有个特别嘉宾啊， 系天气都唔报啦，我哋直接请佢出嚟啦， 报一报， 新年快乐啊， 系啊，交通部嘅 Sammy 姐， 唔要姐， 再读一次 ，Sammy 姐， 祝大家路路畅通啊， 出入平安， 同埋身体健康啊。 好嘢，朝朝晨光系咪都会有交通部嘅同事行入去 轮流嘅， 系啊，我哋升格到去到晨光嗰个地步啦，有交通部嘅同事行入嚟同我倾两句啊， 好突然啊，我好紧张， 大家对于你嘅外貌好有兴趣喎、 小白成，喂呀， 石老姐 系啦， 喂呀， 箍牙嘅软琼丹， 系啊， 就系光箍嗰只，系咪光箍嚟 嘅？ 唔系啊，其实我都几靓噶。 哇！睇你今日一身整齐嘅制服同有钱嘅眼神， 我今日着到好似高官 咧。我就嚟除箍噶啦，我除完箍就变 Sammy 啦 ，baby 啦。 除牙箍， 系啦，除牙箍，除牙箍，除牙箍。 今日着到高官咁样嗰啲乜睇乜睇出嚟啊！ 新春贺词啊！ 讲越斯文啲， 你可以小龙虾太可以。 其实今日冇咩人翻工， 龙虾太你可以小龙虾太，得一个 grade。 夹咗咁靓做咩？今日冇咩人翻工啊！今日 就俾小白攻击，而家就要俾你哋攻 击。唔同，我哋阿谀奉承你，直情系。 系啊 ，Sammy 姐嘛。 系啊，你咁靓。 我祝大家新年快乐啊！ 好啦，冇你嘅事啦，走啦， 告退啦，小唔告退啦， 转头再入嚟玩啦，好唔好啊？好唔好啊？ 新年快乐啊！ 好啦。我是你的后援会啊，喺度祝大家新年快乐啦！播一报天气先啦， 好，21度，相对湿度80%啊， 系啦，跟住报埋隔篱嗰啲啊， 系 AQHR 要报啊，系3-3，即系低至低啦，紫外线指数咧都系3，强度属于中嘅。 系今日大年初一咧，我哋有两个题目嘅，第一个题目咧就系究竟今日有边个节目系做 live 嘅， 冇乜几个节目可以报到天气。 系啦，嗱，我哋今日就要数下啦。我哋由朝头早6点开始计起啊，或者由嗱，即系大年初一应该由子时去到子时啊，系咪先？ 系， 即系寻晚嘅 11点 去到今晚嘅11点。 师兄系， 寻晚师兄系 live 啊， 跟住轻谈 系啦，轻谈又系 live 啊， 好多人啊， 系啊，尹子龙仲话佢唔见咗只 USB 添， 系咩？ 系啊 ，OK， 好啦，咁即系两个 live 嘅节目啦， 系啦。 知识会写 live 啊，就涉今日直情系要影张相话俾大家听我翻工啊， 系我有同阿涉做send message 噶，我话大年初一，因为今朝6点几先瞓，大年初一可以听到涉哥嘅声音啊，简直系非常之开心 ，OK， 全部都阿姐阿哥嚟嘅呢度， 系啊，好啦，跟住改朝换代啦，系录音嚟嘅， 两嚟嘅， 游学全世界，爸爸要凑女啊嘛，爸爸 好合理，好合理， 嘉宾都要放假啦， 啱啊， 嘉宾放假呢个概念有啲奇怪， 有啲错嘅， 系啦，好啦，啊，安哥同学会。大家知啦， 大家知咩事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只系我头先翻嚟见唔到天儿，斗唔到佢利是啫。 我都以为今日可以斗到佢利是。 话晒佢今年第一年派利是啊！ 好啦，即系换言之，已经有4个节目系好啦， 好啦， 我是你的后援会，报多次时间 2:13啦， 好啦，陈上司，我哋喺度开咪呼吁陈上司，阵间报时间。 系啦， 因为师培好中意报天气同时间嘅， 但系佢报唔代表齐脚， 系啊， 系啦，齐脚都唔代表一定报。 好啦 ，OK， 点咧？好啦，至于环球榜，我哋要问一问先 ，OK？ 系 我唔知啊， 系 前辈有佢嘅主意 啊，我哋 好啦， 冇理由教佢做嘢啦。 如果冇记错，文教组嗰啲咧，即系嗰啲粉发时刻 DSE 啊， 仲有啲咩啊？ 艺文谷啊， 嗯， 学界超声道， 哇， 开卷咯，嗰啲就应该系。 一早 录好咗嘅， 因为个质素保证得最好。 系，佢哋访问大部分都要录好咗嘅，咁呢个合理啊，系咪先？访问大部分都系录音噶，你见唔见 Five 嗰啲访问大部分都系录音啦？好啦，但系大家最关心嘅喺大年初一嘅最后一个节目《周末有情人》啊，究竟 是播带定是录音呢？我哋而家做一个动作嘅， 系 唔系播带定录音？究竟系 live 定咩？我哋而家即刻打俾一个当事人，嗱佢唔知噶，冇夹嘅我哋。 喂， 喂你好啊， 喂新年快乐啊，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你认唔认得我哋两个啊？ 阿一咯， 系 系啊，冇啦，得一咋。 我幫成，喂新年快樂， 新年 快 樂， 喂 新年快樂， 唔係 啊，唔 係啊，係啊，係啊，我驚佢講錯嘢啊，係啊，因為佢平時都勁嘅，佢都 犀利， 係啊， 係 啊， 係啊， 好健康 啊嘛， 係啊，出緊街㗎， 出街 ，live 嚟我哋， 身體健康啊，哦 ，OK，OK，OK， 因為咧， 講啊嘛， 我哋即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好多人都想你把聲音喺我哋嘅節目出現啦，大年初一賀一賀佢先啦，衝一衝啊呢件事。 有啲咁嘅事？ 有啊，不如你接受我哋訪問啦，新一年 得唔得啊？ 冇嘉賓咩你哋？ 有味道冇 嘉 賓 嘅， 沒嘉 賓嘅，但係信眾要求啊嘛，佢哋好想你做嘉賓啊嘛。 邊個啊？邊個夠我 case 啊？ 阿勇啊嗰啲啦， 好多八 啊， 是但碌一炸都有啊。 係 啊， 但係咧，我哋今日最關心嘅究竟係週末有情人啊？今晚係 live 定係播帶咧？ 黐線嘅 live 啦！ 好，我哋都強烈呼籲報時同報天氣，得唔得先？ 證明你有呢個在場證據。 梗系得啦，我打电话俾你都得啊！你今晚得唔得闲啊？ 我今晚答你唔到， 今晚再睇下点啦， 再睇下点啦， 碌水啊！即刻，我求你呼你打俾阿一，冇啊！我哋谂住知道下啫嘛， 系 打俾一啦，系啊，佢好得闲。 系啊，做 live 噶，所以后门会嘅听众今晚记住听啊！如果你哋拜紧年嘅话， 系啊，我最中意系听周末有情人啊！ 系啊，今日你个题系讲咩？去系咪去嗰啲咩外母度拜年嗰啲啊？ 是啊，梗系俾你估中咗。 我有听吹喇啫， 我哋有听吹喇， 好中意播你啲吹喇嘅我哋。 好多谢你。 啊，你仲有咩讲啊？ 你仲有咩？你仲有咩 想发 表？俾晒你啊！我转头一个钟唔播俾晒你都得。 系啊。 哦，咁又唔行啊！ 我哋个方法要今日即刻 live 做。 你除咗打俾我，仲打俾边个？我想问。 冇啦，净系想打俾你。 因为我哋纯粹想知今日有边个节目系做 live 嘅。 系啊，其他都数晒啦。 因为我哋好多都知道佢系 live 定系录音嘅。 哦。 因为文教组嗰啲好多都即系录好咗噶啦。 系啊系啊。陈 上次我早两个礼拜见到佢哋提早咗翻嚟啊嘛。 系啊。 磨你，你同佢熟，你都知咩事啦，系咪先？ 我唔喺背后讲人嘅，我就系喺人面前讲噶咋。 系啊，我哋 sorry 啊，播一个先啦。我哋有个同事啊 ，Guess 流年华粉发时刻 ，DSC 咧平时都系录音嘅，咁合理啊， 合理啊， 系啊，文教做好多都系系 啊， 因为佢哋好多访问要做啊嘛，系啊，合理啊， 系啊，系 啊，所以周末有情人其实好少录音噶，除非真系病咗啫，唔系病咗， 病咗都 live 啦， 你把声唔好嗰阵时都照录吹啦，我听到， 系啊，有钱噶嘛， 好啦，有咩新年愿望啊？ 我新年愿望就是之后啲节目全部都系 live 咯，系啦，同埋后援会多啲听众，同埋周末有情人都多啲听众咯，仲有敏感时刻都多啲听众，我真系讲漏咗。 就 keep 翻啊，星时台啊，二台全线都多人听啊， 系都系啦。等我喺度祝二台台长身体健康，步步高升先。希望佢有听啊。 呢啲咪识做啦， 系啦。好，唔讲食糕啦，我要 你食糕、啊， 多谢你啊， 食咁多啊， 系啊，今晚打俾你哋啊， 拜拜。喂，陈黎，冇理由唔做嘢嘅我哋。 思芬，我好紧张啊！ 咦，杰同你紧张咩啊？莫非今回农历新年你真系要见家长？ 诶，讲开见家长，大家就要听实我哋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因为今个礼拜会同大家讲下新年带另一半去见家长啊！ 阿杰同，你估你第一次见白友会讲啲咩啦？ 应该都系 Hi Auntie 咁啩？ 哇，咁我真系恭喜你、啊！ 恭喜！ 今晚记住听啦！ 我脑里边头先突然一灵光一闪， 咩啊？ 会唔会其实佢为咗敷衍我哋咁讲？我第一谂，其实系咪要问埋私分咧？佢哋有冇夹口供？ 冇， 但系时间嘅问题。 我哋相信佢哋系咪先啊？ 都系嘅，有咩做啊？ 唔系咁，其实都系嗰句啦。题外话，即系虽然话唔知点解啲听众好执着咧，录音定系 live 噶嘛？咁我有时都明白嘅。咁但系其实录音咧。 系需要更多嘅时间嘅。你谂下，你约个嘉宾上嚟啦，你录完之后要剪啦，剪完之后要播啦，又要搞 editing 嗰啲嘢啦，其实系更加 三倍时间， 系啊，用多好多嘅时间噶。所以其实我有时都会听文教组嘅节目噶。流年啊，我会听粉发时刻 DSD 噶， 虽然佢已经远离咗， 但系我读 A level 嘅我。咦，榴莲都话好中意听周末有情人、哦， 哇、 啊！我都中意听周末有情人。男主持叫咩名啊？ 唔记得啦，有个人咯、 哦，有个人，有个会讲德文嘅人咯、哦，唔系好记得啦， 系咯，把声好似几好听咁咯。 哇！好啦，我哋今日数晒究竟有几多个节目系做 live 啊？O K 嘅，咁农历年大年初一放假， 系我哋傻啫，咁傻翻嚟做节目， 咁又唔好咁讲。我哋讲另外一样嘢， 咩啊？ 因为下个礼拜一到我哋播带啦，唔系下个礼拜日到，下个礼拜六到我哋播带。 系咪啲文教组啲带？ 文教组啲同学先。打个招呼好嘛， 可唔可以啊？ 讲两句，讲两句。 我哋今日文教组啲节目啱啱。 哇，多谢晒、啊，新年快乐啊，大家。 佢个节目叫咩名 ？sorry， Language Academy 啊， 系喺 星期日晚， 即系 八点钟啊。 我就系记得你唔系礼拜六噶嘛，点解今日会翻咗嚟？所以我就觉得奇怪啦。我记得你 Language Academy 啊， 冇错。如果大家系咯，对于俄罗斯嘅朋友， 俄罗斯 就系、是、喂，系、哦、啊， 我哋有留意噶，我哋 系啊，多谢晒、 啊。系啊，交代啊，睇几勤力，听日嘅节目今日已经处理好啦， 系啊， 大家知道， 所以要捧场我哋，系咪先？ 啊、新年冇嘢做就听二台咯， 高攀啊呢坛嘢，请到 Kitty 姐上嚟啊，几开心啊，系咪先？有文教组有交通部，今日好开心啊，你仔仔一堂 K 一百咁啊！ 极地或赤地，仿似两种人，若突然接近，定会夜再黄，炎夏结霜。中画面太不相衬，但我竟能被你吸引。寂寞陪我坐，任由你光临，但未能高攀，欠缺爱恋魂，难入你心，会激起太多共。 像泡影，怕动人承诺我。 我是你的后援会 之 地道星期六影院 之 傻猪230少年波城与白宝一 之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这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八宝一，八宝一，这个礼拜我又要你帮我了。 又点啊，少年波城，大年初一都要搞着我，你啦， 我咩啊？唉，我都唔想大年初一就嘻嘻鞋鞋噶，但系你知啦， 我想大年初一嘻嘻含含啊！ 你琴晚冇嘻嘻含含咩？ 冇啊，琴晚同阿斌倾偈啊，佢唔开心啊。 哦，佢冇得嘻嘻含含啊， 所以唔开心、 啊。哦， 因为琴晚佢系咁抽到啲下下签。 哦 ，Sandy 要搬屋啦，转运程啦。唔系啊，咁嘅你知啦，我哋个个礼拜啊都好俾心机咁样谂啲法宝啊，但上个礼拜嗰个精高标啊，俾人话我哋差啊！ 我见到啊，啲连登嘅巴打同斯打话 cloud， 今集真系唔掂，笑唔出，唉， 谂起都觉得唔开心啊， 心淡啊， 唉，八宝一。你有冇啲法宝可以帮我解决呢个问题啊？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恭喜发财！自动变好啲机， 哇！八宝一，呢个法宝系咪可以帮我嘅心情自动变好啊？ 少年波城，呢个唔系令到你嘅心情自动变好啲，系令到你嘅法宝自动变好啲。 哦，即系点啊？ 即系你将一啲觉得唔好用嘅法宝抌入去，佢就可以 upgrade， 令到佢自动变好啲啦。咁有冇话边个法宝你觉得唔好啊？ 冇啊， 我都觉得全部都 OK 啊，大佬四廿几集。 唔好啊！唔攞出嚟啊！ 四廿几集，三十八、三十九，大佬， 唔好唔攞出嚟啊！ 仲有边度有广播剧听啦、啊？呢、這个电台 系我哋都唔敢叫广播剧啦、啊， 都有嘅。Made in Hong Kong 都有嘅，大城市小故事、 啊、都系嘅。 佢哋即场做好好劲嘅， 劲噶、啊。 跟住仲有风骚快活人，陀呢 冇啦，系咪先？ 即安剧咯， 你试下叫陈尚志做啊！好难搞噶呢啲嘢， 火 大年初一，大年初一开人年啊， 周围立火头。 咁、啊、究竟有咩法宝你觉得唔好啊？ 都真系冇，除咗上个礼拜嗰个咯，啲人话唔好嘛，咁改上个礼拜嗰个咯。 好啦，咁唯有拎个精高标入去改好啲啦。 咦，八宝一？佢都仲系个标咁嘅样，有咩唔同啊？ 少年波城，你睇清楚啲，呢、這个已经唔系精高标，系尖高标，所以系尖高标，尖高标，尖啲高俾你一。 咁请问呢个精高标同尖高标有咩分别啫？ 一个系喺你年25嘅时候要精高。而今日大年初一就同你煎啲糕出嚟食咯。 哦，咁呢个煎糕标系咪都有嗰啲咩高智能 AI 超级人工智能嗰啲食谱咁样样啊？ 冇错啊，等我拎俾你睇。 咁第一个煎嘅糕要摆啲咩食材落去呢？ 少年波城，第一个要摆嘅系摆智能电话啊！ 八宝一呢个剧情咁熟口面嘅，我估一定系煎个 Pokemon Go 出嚟啦！ 皮卡皮卡，你估啱咗皮卡，皮卡估啱咗啊！耶！ 咁第二个咧又摆咩食材落去啊？ 就系、是、摆一个，唔系摆一位寻常事认真做嘅男主持落去啊！ 哇，八宝一呢、這个剧情又咁熟面口嘅，今次一定又摆阿乐哥落去。边个乐高出嚟啦？ 你估啱咗啊！少年波城， 八宝一第三个唔使审啦，肯定系掉口切盐琼之内个煎糕包度。煎啲肥膏出嚟啊嘛！八宝一，今个礼拜好似好…… 咦，我哋计错时间喎。转头播埋去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翟天丽报道新闻。本港至今确诊五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个案。医管局表示，第三宗确诊患者在屯门医院急症室求诊期间，有三至四个钟头逗留在一间非负压病房，可能对员工或者病人造成影响，已经通报卫生防护中心再到医院检视风险程度。他承认在处理流程上未能够尽善尽美，向公众致歉。那个62岁的女病人住在武汉，曾经到过当地的菜市场和医院探望有咳嗽的家人。过去的星期日乘搭高铁由武汉到深圳北，再转乘另一班高铁到香港西九龙站。她和丈夫到港探望女儿和女婿，入住屯门以岭南亭。医管局质素及安全总监钟建礼解释，负压病房的空气由外到内，即是若果房内有污糟，不会向外流出，主要应付空气传播的病毒。他说新型肺炎可能以飞沫传播，只要同病人有足够的距离，应该没问题。内地传媒报道，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已被咽喉科主任梁武东因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今日早上七点几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离世。金文潭医院副院长向澎湃新闻证实，梁武东今早去世，又说不清楚他是否参与疫情救治。报道引述医护人员的消息说，62岁的梁武东去年3月已经退休，之后获其他医院聘任，他今个月16号疑似感染新型肺炎，两日之后确诊并转至金文潭医院留医。报道指梁武东生前患有心律失常、持续性心房颤动等的病史。葵涌一间护老院有人淋泼腐蚀性的液体，六至七人受伤，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现场是大龙街89至101号一间护老院，中午大约12点半，职员报案指一个60几岁的男子淋泼腐液，六至七人被浅中，至少四人是职员，他们面部和手部受伤，淋腐液的男子之后被捕。现场消息指他那个护老院的前院友。轻铁天秀站和天悦站凌晨怀疑被人纵火，站未有人被捕。警方表示，凌晨两点几分别接到两个轻铁站附近的居民报案，指合共有大约四个着黑衫黑裤的男子在车站纵火之后逃去，消防接报到场将火救熄。在两个车站分别发现有信号箱被熏黑，地面留有玻璃碎，共检获三个卡式石油气罐，警方暂列作纵火案处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年初二显著转凉，间中有雨，年初三和年初四早上寒冷。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有关大埔林村许愿节有关嘅封路啦。由今日开始至到2月9号期间啦，由朝早7点至到夜晚7点，介乎林村乡牌楼至到林村乡公所嘅一段林村乡公所路啦，系会临时封闭同埋划为行人专用区。专线小巴方面咧，系会提供特别班次嘅，系25K。 大埔墟华人街唔同寨，咁会喺今日啦，至到2020年今年1月28号，咁由上昼10点至到下昼6点，提供来往太和站同埋林村许愿树嘅特别班次。另外啦，九巴方面咧喺今日至到2月9号期间咧，就会开办63R号线大埔墟站同埋林村许愿树嘅特别服务。另外啦，今日至到1月28号期间啦，由上昼9点至到下昼4点，九巴亦都会开办途经广福村嘅 63R 号线咧特别班次嘅。64 K 号线咧大埔墟站来往元朗西咧，亦都系会按乘客需求咧加强服务。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路面方面，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坪石咧非常挤塞啊！而家龙尾咧已经去到顺利村啦，咁就系新清水湾道落坪石咧非常挤塞，龙尾去到顺利村。而竹园道咧近住竹园体育馆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仲系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特登嘅我哋， 一定系啦， 咁样先叫做 live 嘛。好啦，上回提要啊， 咁你佢个手段都几大 咯。上回提要攞咗啲，攞咗阿乐。整咗啲乐高积木啊，咁究竟啊，跟住嘅剧情系点咧？ 佢一第三个唔使审啦，肯定系掉口切盐琼之内个煎糕包度。煎啲肥糕出嚟啊嘛！八宝一，今个礼拜好似好 JLT 喎、 啊，同上个礼拜一模一样咁样啦、啊。 最尾唔系又煎一底 Let It Go 出嚟啊嘛！ 少年波城，今个礼拜我谂咗第二款糕啦。 第二款糕，咁今次摆啲咩食材落去啊？ 咪就系摆嗰班上个星期好多说话嘅巴打同斯打落去咯。 咁会煎咗咩糕出嚟啊？ 三二一，系梵高啊！你哋真系好烦啊！ 你哋而家咪就系俾人攞去煎糕咯！ 佢哋唔知道上个礼拜好多说话，而家都好多 说话， 计错时间，计错数， 听访问啦，听访问啦。 小青，你觉得一次系学啲咩拳脚运动呢？ 巴西柔术，我睇佢个样应该系似啲立技已经好劲噶啦，沉技就喺地下嘅战术要学多啲，咁佢就可以两样都配合到，佢就天下无敌啦。 Hello， 我系杨柳青，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嚟呢位女嘉宾咧，佢个名字非常之有霸气，非常之犀利， 有过年嘅气氛啊！ 系 边有过年嘅气氛啊？ 点解要过年啊？你用过年呢个方法介绍佢个名 字？系啊，恭喜发财， 身体进步。 今日嘉宾有杨柳青啊！ Hello， 大家好。 系啦，呢一个名啊，头先一路都有讲话系几有古人嘅感觉。 系啊，阿波一开始仲要问啊，系咪即系唔系真名咧？咁 系啦。 其实每一个人听到我个名字都会问啊，系咪艺名嚟噶？咁样咁，但系。是真的，你哋信我啦，呢个真名嚟嘅。 我信你，我信你，你咁诚恳嘅眼神。但系有冇问过呢一个名系诶嗰时屋企人改系有冇一啲 咩原因 啊？咩原因咁样嘅？ 我问过爸爸，佢就话原来佢以前佢认识有个诗人咧，就系、是、叫杨柳青嘅。但我上网揾过咧，好似冇呢个诗人出现，反而咧。 即刻揾个个即刻拎个个拎个电话，即刻拎个电话喺度揿。 有首诗系用我个名字开头嘅。 啊， 我谂佢误会咗。 系咯，杨柳青青江水平， 几靓嘅。 闻郎江上踏歌声，系咯，佢系咪弄乱咗？ 跟住，然后我再 search 咧，系原来天津有个镇咧叫杨柳青。 嗯， 直情有个牌坊写住杨柳青。我谂我点都有生之年要去一去。 去一去啊！ 然后再。search 咧就見到原來楊柳青係屬於中國嘅年畫，即係有嗰啲好 Chinese 嘅 BB 加埋啲俚語咁嘅喺側邊嗰啲咧， 係係， 我知 係叫楊柳青咯，即係話，哎，你買幅楊柳青俾我啦，就係嗰隻畫，係 咯，即係聽落去 係咯，你 feel 到好過年啦， 聽落去係好靚嘅，你想 過年， 我知你想講好靚， 唔係啊，唔係，但係咩原因咧？點解阿爸係揀呢方面或者呢個嘅套路去咧？ 我曾經就相信佢係因為一個詩人個名 係啦， 咁但係到後屘我都算啦，都唔想再問落去。 但我覺得阿爸改呢、這個，即係我唔係話好有新年氣氛。這個真的完全不說，但是呢有一種好像 很想個女兒有些文藝氣息那些，找到什 麼？我找到一些年華，都說過年的了， 好東西好東西好東西，這樣給 你，我應該帶一幅來送給大家。 你下次找一些中國畫的畫家畫你的樣子 key 到 BB 那裡，然後是你抱著一條錦鯉這樣。 但有沒有覺得自己是在一些藝術方面是 有些成就啊， 有些成就啊， 有些天分 啊，這樣呢，即是爸爸改了那次是希望你有這個方面的 詩情畫意啊。 想回的話，其實我和我弟弟妹妹都喜歡畫畫的，即是由小到大， 是 那弟弟又是 designer，咁我而家呢一行都叫做演藝，都係文藝嘢啦，係嘛？ 咁有冇話其實係點樣進入呢一個行業去開始拍嘢咁嘅咧？ 我以前咧未做演員之前就係做模特兒嘅，係就係做模 特 兒，個人太攰咧，講嘢好慢。咁跟住因為我覺得做模特兒嘅入行係純粹為咗想。揾個暑期工嘅啫， 嗯， 係啊，真係完全冇諗過自己可以做演員啊，做 model 啊，純粹係想暑期工揾份工咁嘅啫。咁啊，做做下啲人介紹就去咗一間 model 公司，咁我亦都唔知咩叫 model 公司嘅，純粹就係即係工作啦， 有份工啦咁樣。 係啦，因為好細個就出嚟做嘢啊嘛，咁啊一路做影相啊，影相哦好啊，影相啊，就一路就做 model 就做咗九年啦。 嗯。 咁直到我覺得都係時候要轉型咯喎，咁樣咁再問自己究竟自己想做啲乜嘢啊，覺得適合啲乜嘢，咁最後我就揀咗演員。咁演員因為分好多種，亦都有好多演得啦、打得啦、靚過你啦、身材好過你啦，任何嘢都優勝嘅都會有。咁你究竟即係我自己問我自己啦，咁你究竟覺得自己有啲咩優勝嗰樣嘢？谂咗好耐，其实系冇嘅，系啊，好难答嘅、因为我系一个内心好冇自信嘅人嚟嘅、直到好后睇电影啦，就见到章子怡打咏春啦，跟住见到Angelina 嘅《盗墓者罗拉》啦，女仔识打真系好有型、啊，而我自己又咁男仔性格，我应该都够 tough 可以去应付到呢一样嘢嘅，咁我就自己飞咗去台湾度专心学咗。呢、這個詠春同埋開始做 gym，因為以前係從來唔做運動 的、即係為咗工作先開始接觸嘅。 係啦，所以開頭係好痛苦，因為我係為咗轉型而做，所以嗰個過程係覺得好唔 enjoy。咁直到我細佬就同我傾偈就話：，佢家姐你成日都咁樣咧，唔開心咧，你唔會做得好嘅。 嗯， 即係嗰下就竟然係俾個細佬提醒咗，咁我就開始。去 enjoy 呢樣嘢之餘咧，我直情做運動做到係要去考埋個教練牌，睇下自己點樣可以唔操到唔係太大隻之餘，又可以練到個身形。 第一印象。 嗱，咁我哋咧第一部分咧叫第一印象嘅，系啦。咁我哋谂呢一个问题咧，都系好似啱啱即系小青讲，佢一路有学唔同嘅一啲功夫啊，等等咁样。 而家系识得咏春、 啊，咏春啦、啊，我见好多嘅，好似、 泰拳啦、啊、MMA 啦、BJJ 啦， 系。 跟住有刀槍棍啦， 好型我覺得，即係一堆 terms 咁樣。 係啊， 我得閒都去 HMV 買下 DVD。 佢睇到好似嗰啲太平紳士 DVD 啊，係 好型。 咩呢個叫做咩？身上有好多把刀，但係冇張利。 都唔係嘅，但係咁拋出嚟已經好勁啊嘛！ 我信用卡都有 DVD、HSBC 啊， 我都睇下 DA 啊， 我睇下 DVD， 聽下 MP3 啊。 真系好无聊啊！ 嗱，通常呢啲都系冇乜，即系个冇乜内涵嘅人先至要有咁多咸头嘅啫。 我哋仲冇内涵咧，我哋讲嗰啲 HMV 啊，啲边 HMV 都执咗啦，仲攞出嚟讲。嗱，咁啊，第一印象俾你估咧，就俾你估下我同佢两个 系 边个试过啊？边个试过咧喺街度同人打交？ 嗯，哇，好难估喎、 啊！你睇我哋两个边个似嗰啲打得下嗰啲咁样样咧？ 我觉得你似打得下， 系咩？佢似打得下咩？ 系啊，你高啫， 系， 但 系 通常高嘅人会笨拙啲啲嘅， 但系佢都肥喎， 肥唔系都肥好多都好打得噶，洪金宝师傅几好打， 你唔好知道前后次序啊， 你唔好捞错黄金宝同洪金宝， 明明就你自己平时捞乱， 我觉得似系佢咯， 佢都系一次系打得嘅， 系啦。 唔好话打得下，又打过交咯。打得下真系唔敢当。 咁你咧，你有冇打过？ 你估啊，真系 系啊，俾你估下我哋边个试过 系啦， 喺街度同人打交， 都系你咯， 都系佢嘅， 系啦。 即系撇除话打唔打得之外，嗰样就系边个暴躁啲咧？其实 嗰样 系 暴躁啊， 系即系会容易啲无端端同人动手动脚。 我自己，你系咪讲紧我？其实你搞咁多嘢， 就系想讲你话， 就系想我自己认咗佢系咪？ 你会嘅咩？你唔会啊嘛？ 我好容易啊！你而家唔好激我啊！ 系啊， 会唔会咧？会唔会嗰排躁，即系躁得多啲人话？即系做 gym 做得多个人都会躁啲噶嘛， 因为佢哋有饮奶粉嗰啲， 系啊， 系咪？我觉得最暴躁咧，唔系做 gym 做得多，而系你练极练极嘢，操极几 fit 都好，你冇一个机会去俾你展示你嘅，你嘅你得到嘅嘢，你 系 会好猛咯， 系有冇食淀粉质？ 好猛嘅，人哋问你，即系有时你听到一句嘢就系、是、令到你更加猛嘅就系、是、演员系咁噶啦，要等噶， 系。 是咁噶，跟住我就觉得咩叫系咁啊？唔系咁噶， 就猛啦，跟住 会好猛啊！ 点解咁样？ 系啦，即系系因为咁而猛，就唔系因为粗嘢而猛，系啦。 好啦，咁啊，最后答案你估下一， 系啊， 好真嘅答案， 你估啱 咗嘅。 靓仔，我系靓仔嘅时候踢街场，跟住之后总之就同个 friend 嗌交，就 即系 friend 嚟嘅 ，friend 嚟，自己 friend 嚟嘅，跟住就喐手喐脚，跟住就一拳射咗落佢块面度。 咁有冇流血？ 唔系，但系嗰啲僆仔交冇流血嘅，即系两个互相扯住件衫揈对方落地下，佢又揈翻我落地下嗰啲咯。 OK， 系啦， 僆仔交， 僆仔交。 打完你个心情系点嘅咧？ 冇嘢噶，冇嘢噶， 冇嘢。 打完过两日，打完过唔系打完过两日之后咪 再打， 系好爽嘅，有冇觉得？ 打完过两日冇一件事啊，大家。 哦， 你冇一件事咋嘛？ 大家 因为你 佢俾人打，你打梗系冇件事啦。 唔系佢即系我打佢，佢都有打我嘅僆仔交。 佢冇打你块面咧？ 佢冇打我块面， 通常咧都系反转，可能佢系俾人中一拳嗰个嚟。 我见到 你可以坦白， 你咪即系嗰啲调转讲， 系我打落佢块面嘅，但我记得嗰只系我输嘅。 哦，因为你 并我唔记得点样系我受伤，但系佢冇受伤嘅，即系佢俾人打到块面，但 系冇受伤。手指骨折啊，打完之后， 但系冇嘢。而家仲成日约出嚟食饭， 系 啱啱俾你 check 电话嗰个啊。 哦， 系啊， 阿牛 系阿牛， 阿牛佢个 friend 叫， 而家 可能咁样 friend 咗， 系啊， 而家仲会成日攞翻呢件事出嚟笑嘛， 系啊。 女神大揭秘， 嗱咁啊，跟住第二部分咧，就想阿小青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你会分享一个点样样嘅秘密咧？ 我唔知。大家系咪觉得系秘密啦？因为我有阵时都会，我好 tough 咁样啦，我个感觉又识打啦，又做运动啦，咁我自己又男仔加埋把声，咁啊成个 package 就系好独立、好 tough、好 man 系啦。但我系好惊自己一个人瞓酒店，哇要揽住只兔仔，总之嗰只兔仔系要陪我周围去嘅。 即如果万一冇同事咧，我就好需要兔仔啦、耳塞啦、眼罩同埋可能舒缓药咁。 即呢个兔仔公仔。 系啦，要大，即可能要系半个人咁样，即要揽住。 可以揽住，一定系嗰只嘅。 自从有个 fans 买咗一只。我觉得好舒服同好靓嘅公仔之后，我就淨係揽住嗰隻瞓。 哦，嗰隻咩質地嗰啲？ 嗰啲好滑嗰啲呢，嗰啲叫咩質地？ 毛巾。 係呀，有啲毛巾。 我知边隻落估。 好 soft， 好软嗰种系。 但有冇名嘅？有冇帮佢改名嗰啲啊？有冇去到？ 冇啊，嗌兔仔咯，兔兔咯咁样。 会唔会同佢倾偈？ 会噶喎。 咩嘅 occasion 之下你会同佢倾偈咧？ 即瞓觉前我会话 good night 咯，唔知点解。而家谂翻好似好黐线，但系 唔系啊，唔黐线，我觉得好正常。 好啦，瞓觉啦 ，good night 咁样，就会系咁样咯。 跟住摆喺度，咁样望住佢咁样样。 唔系揽住佢，咁啊佢耳仔，因为佢耳仔咧有两个骨噶嘛，成日咁耷落嚟就好似唔开心，我就点都要整翻佢开心咁样咯。即系临出门口之前，点都喂冚个被或者整翻只耳仔上嚟。 我想知呢个系去旅行，即系住酒店先至有呢个啫。即如果自己屋企瞓， 自己屋企瞓，我就摆喺侧边咯。 嗯， 系啦，咁去旅行就会点都会留个位俾佢。 你系惊咩？我想知 道。哦，好惊嗰啲鬼故啊！ 哦， 好惊啊！即系好惊，即系一讲我系就，譬如朋友食饭讲，我就即刻去厕所啊，走出去，等佢哋讲完，或者塞到个耳仔完全听唔到任何嘢，直到佢哋讲完，系啦。 做咩讲？ 我系好惊，好惊，好惊。 由细到大都好惊嘅。 系啊，唔知点解。我试过有一次睇完张家辉同刘心柔嗰套 系 《遇难》， 遇难啊，因为真系遇难节上，然后喺新光戏院， 哇！ 然后佢哋摆埋纸扎公仔嗰啲。我睇完呢係消化咗一个星期同埋失聲嚇到。係好誇張。 發燒發咗一个星期。 即係發燒病咗成个星期。 你有冇諗過 好驚。即係聽住个叫我去嗰次喺 NOW TV 度。我唔想知啊 ,NOW TV 个監製邀请我哋几个 artist 一起去啦。佢係话嘩你真係好誇張喎。我冇諗過会咁喎你咁样。见你个样好似好大大。 佢呢句先好 似见你个样好 tough。 係啊，所以呢个系都唔系太多人知道。朋友好朋友。 你有冇试过真系 遇到古怪嘢？ 喂呀，唔好讲呢个落去。 你啊。 我有，但系我唔想讲啦，即系冇见过任何嘢嘅，纯粹系一个感觉，好惊好惊，系惊到突然间坐喺度喊啦。 佢啱啱就嚟喐手打我，你唔好讲啊！打你啊！ 知咩日之冲拳啊？锁你颈啊！ 锁技， 锁你喺地下嗰度啦！ 唔知录音嗰啲声系点嘅咧？锁技咯， 嗰啲拳风咁样。 咁好啦，咁假设冇带公仔啦，去到酒店你会点啊？ 除非嗰个酒店系真系好舒服到令到我觉得系个心理系好舒服，即系觉得冇嘢嘅，咁我可能会好啲。咁但系如果唔系咧，我尽量会去做运动，令到自己好攰啦。 系、 哦，如果唔系就眼光光到天光先至瞓。 会唔会开即系如果开灯瞓你都唔得嘅？ 开唔即系有种感觉咧，有时候好似有人望住我咁啊，好惊，即系唔知系咁擘大眼咯。即系总之你咩合埋眼两秒，擘大眼，合埋擘大眼，就不断重复好多次嘅，就嬲嬲地坐起身， 嬲嬲咯， 点解我先要嚟嬲啫？ 眼瞓好攰啦，你又瞓唔到啊？你明唔明啊？咁咪就会坐起身，跟住就望，即系睇下望翻，睇下边度啦，跟住然后都系好惊，跟住开电视。跟住電視黑埋眼瞓咧，啲電視聲又好驚佢變咗第二啲聲， 突然之間會 係啦，即係好多好多 好多幻想， 好多幻想噶。跟住咪算啦，我唔瞓啦，咁咪等到朝早先瞓 咁。咁你有冇嗰啲咩宗教嘢係？ 有我乜都練過曬，唔係啊，即係嗰啲咩宗教，我就自己冇乜。 同事笑到傻咗。 即系南无阿弥陀又念过啦，跟住即系唱圣诗又唱埋，即系你系 念天主经我听过，唱圣诗我真系第一次听 我， 但 系我唔识。 平安夜， 唔系呢个，即系嗰啲。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系圣经入边诗歌。 喂，农历年。 有到圣诞，有到圣诞， 即系会系咁。 特登系有个同事系要同你即同一间房会好啲咧。 系啊，之前试过拍广告话，安排咗个好大间嘅房俾你。啊、千祈唔使，好细间得噶啦，系啊， 冇 空间如 何？冇有暗格， 系啦、啊。你拍嘅过程又冇乜嘢惊嘅，应该系咪？因为通常片场有好多人，嗰啲反而冇乜嘢嘅。 系啲屋恐怖啲咯，啲大屋啊，去到入去，因为太耐冇人住，嗰、那个氧气唔够都会令到你好头晕啦、啊，心跳加速咁样。 哦，氧气，喂、哦，氧气唔够。 佢只手啱啱提起咗一半，啊、小星 就嚟一耙打落我喎。 我哋不如试下讲其他，系咯，你哋准备咗好多嘢。 我知其他， 系啊， 你同事话你唔带水出街噶。 系啊，我成日俾人话我饮好少水， 系、 啊，因为成日都惊要去洗手间， 唔敢去。 唔系，因为好多时拍嘢都， 你以为我哋走去第二度咩？我哋又翻去 都会比较难，因为你去洗手间，咁、其实我系好需要饮水，因为我把声好容易沙，咁啊做运动，所以我其实而家尽量都系逼自己饮多啲水，同埋甚至乎买咗一个好靓嘅水樽攞出去饮、 但 系都系 喺 屋企。 变装饰， 所以其实是要喝多啲水嘅， 都系冇带水樽， 系冇 冇嘅， 系 做运动都唔带嘅， 做运动饮嗰度嘅水机啲水噶嘛，而家好方便噶。 心理龙爪手， 心理测验啦，咁我哋个心理测验同小青玩嘅，咁呢个心理测验咧，其实就系想睇下。即系2020年，你嘅贵人会喺咩时候出现，或者喺边啲地方出现？ 咁好，你哋识呢啲噶？ 唔系上网搵， 上网搵嘅。 惊你哋要我答 IQ 题啊！最怕答 IQ 题。 你认为你最唔应该发脾气嘅人系边一个呢？ 阿妈 系嗰个人最唔应该发脾气，定系你唔？ 你最唔应该对边一个发脾气、？A 咧就系职场嘅同事 ，B 咧就系陌生人 ，C 咧就系前度 ，D 就系屋企人。小车头先好快答咗阿妈。 即 系 度啦， 度系屋企人啦。有冇 原 因？其 实系任何人嘅。 最唔应该，即系如果真系要分比重啦，阿妈。 因为真系坦白讲，阿妈你系发得最多脾气嗰、那个、因为始终一定屋企人，但每次你都会觉得啊，点解要发落阿妈度咧？ 咁 虽然好系好内疚，每次都 你话最唔应该发嘅系阿妈啦。个原因系因为其实你成日都发佢，所以呢一刻突然之间警醒自己啊。定系你不嬲都系啦， 又唔系因为阿妈每次咧，佢嘅出发点系都系关心啊，担心啊咁样。但系因为佢哋重复嘅次数好多嘅时候咧，你就觉得你唔好再讲啦，我唔饮汤啊，都话唔饮汤。咁其实好多时系好意嚟噶， 即系呢啲细火。 系啦，你就会觉得有时你翻到好攰嘅时候，你讲咗一次唔饮，两次唔饮，第三次问完，仲要摆埋个碗，摆埋碗汤喺你面前。你就望住个碗，我咪话唔饮咩？即系呢啲位咧，你就会有时不其然地就发泄咗落佢度。 你系拣边个咧？ 我谂紧 A 定 C 啊，即系从一个理性啦，即系啱啱小青嗰个都好有道理道理 嘅。其实你头先 A、B、C、D 都冇一个 系 啊， 但我关前任咩事 ？A 同 C 系一个好道理，即系唔应该发脾气，职场同事系一个理性嘅逻辑啊。因为你唔知道佢之后会唔会再同你合作噶嘛， 同埋唔知道会唔会变气老细 系 咯。 呢、這个好危险，呢、 這个系嘛？你唔知嘛？ 意思系一个理性咯。 点解咧？前度关咩事？ 你 都散咗啦。 你唔应该再对呢个人有任何嘅情绪咯。 我拣 A 嘅，职场嘅同事是都系嗰句啦。你唔知他朝有一日对方喺你背后做啲咩？ 转头就去考公务员， 然后做我老细，监翻住我。咁啊，究竟呢四样嘢反映紧即系我哋喺2020年啊，我哋嘅贵人会系点样出现法咧？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就会揭晓噶啦。 投错胎衣。一出世要竞争，求学建功凡事都比较要流行，多么想高攀却攀不上，难及谁聪明，个个笑我笨傻得很。讲旧年我信心再引发，脸上大地震，别要悲。 三中新闻之前听过有余香莹的新派台歌，歌名叫做《无得比》。 留意身体的状况。葵涌一间护老院有人淋泼腐蚀性的液体，六至七人受伤，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现场是大龙街89至101号一间护老院，中午大约12点半，职员报案指一个60几岁的男子淋泼腐液，六至七人被遣送，至少四人是职员，他们面部和手部受伤，淋泼液的男子之后被捕。现场消息指他那间护老院的前院友。天气方面，预料 一度冷风在广东内陆形成，并在明天早上横过华南沿岸，此外雨带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年初二显著转凉，间中有雨。年初三同年初四早上寒冷。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清理好啦，咁但系咧车龙都好长啊，而家排到去狮隧入口啊，咁就系龙翔道啦，去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啱啱清理好啊，而家去观塘方向咧都仲系好塞车啊，龙尾就排到去狮隧入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都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啫，排到去爱民村。其他隧道方面都是多了繁忙了，就是东区海底隧道去回九龙方向，西行龙尾就去到太古城。另外大老山隧道回沙田都有车龙，排到去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去到欣怡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新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咧都好塞啊，新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咧系挤塞嘅，而家新清水湾道嘅车龙咧就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咧车龙排到去德望学校。另外咧近住黄大仙庙一带交通啦，包括竹园道、黄大仙道、马仔坑道同埋凤德道咧一带交通都系挤塞嘅，就系黄大仙庙一带交通咧都系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咧，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系港岛啦，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咧，乐维苑嗰段就慢车，龙尾去到海丰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小青，你觉得波城似系学啲咩拳脚运动咧？ 泰拳或者 boxing 嘅，因为你够高，同埋你可以打泰拳，打呢啲拳之后咧，你个身形呢啲有啲肌肉，咁啊就会好型。 Hello， 我系杨柳青，想知道我拣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你的后援会的嘉宾是有杨柳青、小青的。咁我哋啱啱上一 part 咧，我哋就开咗个心理测验啦，重复一次就系 test 紧咧2020年啊，究竟啊你嘅贵人会系喺几时出现咧？咁有 A、B、C、D 四个选择嘅，个问题就系你觉得你最唔应该系向咩人发脾气咧？ A 咧就系、是、你职场嘅同事啦 ，B 就系呢一个陌生人 ，C 咧就系、是、你嘅前度，一就拣呢个啦 ，D 咧就系屋企人，就系、是、小青拣嘅，咁我拣咗 A 啦。咁究竟反映紧啲咩呢？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B， 觉得最唔应该同陌生人发脾气嘅你，代表2020年你嘅贵人会出现喺你旅行嘅时候。你其实系一个对生活好有追求嘅人，但就好迷茫，唔知点样先可以摆脱到而家好枯燥嘅日子。咁今日如果好似波胜咁样拣 A， 职场同事。好似阿一一样揀 C 前度，又或者好似小青咁样揀咗屋企人，今年你嘅贵人又会喺边度出现呢？ 心理龙爪手， 阿一，你讲你呢个前度咧，就反映紧你嘅贵人咧将会出现喺你成功嘅时候。经过你一啲努力累积，這個、其实你成功仲点解需要贵人？ 都要继续嘅、這 個，都要继续嘅，系啦， 系即系分咗手，你做咩要前任咧？ 但你成功时候出现嗰个人，你会觉得佢系咪真系你贵人，定系 啊？佢咁， 佢想过嚟舐啲嘢咧？系啦，但系佢就话你经过前期努力积累之后，新一年你会顺利地得到你想要嘅嘢，贵人呢个时候就会出现。 有冇贵人都冇所谓，最紧要我已经有啦。 咁啊 A 啦，我拣职场嘅同事啊嘛。就是反映緊新嘅一年咧，我失業嘅時候就會出現貴人。 佢停咗一秒， 佢話咧，我目前嘅工作唔係好順利啦，可能我自身性格使然咧，人際關係都唔係太好啊。 你同呢度啲人 係啊，佢話我唔能夠融入啲同事之間， 又唔俾我打又成， 係啦。跟住佢话新一年我要下定决心辞职，就喺呢个失业嘅关口就会有个贵人出嚟帮我搵份合适嘅工作啦，咁样。 即系呢个系会系最后一个， 系我最后一个访问啦，会唔会最后一个访问你系压轴嗰个啦？唔知系唔系嘅呢个，无端端衰人哋辞职， 你自己搵， 自己搵翻嚟啊！好啦，咁啊，至于小青拣啦，就话屋企人咧，佢话2020年你嘅贵人将会出现喺你想放弃嘅时候啊，即系你经历咗生活好多唔同嘅一啲问题嘅时候咧，好似即系你嘅日子冇一日可以轻松起上嚟，个人唞唔到气，准备放弃之际咧，你嘅贵人就会嚟到你身边啦。 嗯， 首先最近嘅生活有冇呢一种唞唔到气嘅感觉咧？ 有啊，经常性唞唔到气， 系 好需要人工呼吸。 因为即系拍嘢嗰啲 schedule 嗰啲好多好忙咁啊。 系啊，因为最近又拍剧，跟住又有其他嘢做，咁又要抽时间去做一啲我自己想做嘅嘢。 系， 咁所以变相就会排，即系我中意咧系好充实咁样嘅每一日工作，即系呢、這个。完咗就到呢、這个，呢、這个完咗就到呢、這个。咁、所以其实我经常性令到自己唞唔到气嘅。 系 系，但系我亦都有少少病态嘅喺呢方面，即系话 又好中意 系啦节奏嘅。 系 系 啦。我想知道假设啊，即系假设你翻嘅翻工时间系一至六啦，咁啊一至六翻工啦，你得一个礼拜日休息啦。 嗯。 咁你礼拜日系会 做啲 喺屋企 hea 啊，定系唔得嘅，一定要搵嘢做啊，定系点咧？ 以前就會一定要揾嘢做，而家就係有得 hea 我就 hea 啦，即係盡量我乜都唔做，睇書又好啊，聽音樂都好啊，可能瞓喺個泳池側邊曬太陽都好，總之我就要俾自己平靜落嚟、 哦。 但係都係要揾一個泳池側邊，或者都要揾本書睇嘅。 或者啊，係係係， 即係你唔可以，即係你唔可以攤喺張牀度， 咩嘢都唔做。 呢、這個唔得，呢、這個 係。 哦，係我明白你嗰個分別。 係啦，因為你起碼都要有 聽音樂， 係啦，你都有啲嘢做。咁你會唔會要求另一半都係？如果你見到佢星期六放假，佢攤喺張牀度成撇嘢咁樣，你會唔會好猛啊？點解呢個人可以？你會唔會有呢種咧？ 如果佢过往嗰一个星期要好忙地工作，而星期六要摊喺个床度休息，我又觉得合理嘅，因为每个人嘅休息方式都唔同。 系 系啦，同埋我反而觉得，如果我嘅另一半系会慢啲咧，咁佢令到我 balance 翻系仲好嘅。 吓、 哦，因为我就系唔识得停啊嘛， 系 唔识得 relax 啊嘛，其实某程度上。咁变相，如果我另一半系可以令到我 relax， 知道哦，原来咁系 relax 嘅，咁。我咪會識得去真係 relax 咯，係咪？ 有冇曾經出現過一啲男朋友真係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咧？ 即係兩個人係真係 佢可以幫你拉翻埋， 即係假設喺 sofa 咁樣坐一日， 睇下電視。 我竟然你電視都唔睇，望住個天花板。 呢個又有少少過分。 係呢個過分嘅。 其實我過往同香港嘅男仔拍拖就真係都大家急速嘅啲步伐，係啦，反而係同可能外國人係會好啲。因为他们会比较懂得享受生活，他们会 care 自己多一点，他们就不只是一味做做做做做，他们反而觉得做的背后因为想要自己更加好的生活啊，或者更加好的体验，所以他们会懂得 去安排怎样令自己去放松。 哦，那跟外国的男仔拍拖会不会有一些分别，例如是有时觉得外国男仔热情一点浪漫一点那些。 外国人会比较喜欢什么都直接讲出来，就是爱你啊，你好靓啊，今天 look good 啊，或者个天气好好，即是 nice weather 这样，你不会今天说哎有一个美好一天啊，咁啊祝你咁，即系会好怪。 广东话讲出嚟真系好奇怪，系啊，你英文冇事嘅，系啊， 祝你有愉快的一日。 天系啦，咁 做咩啫？咁我觉得祝君好咁样，你会觉得好奇怪。 所以 广东话讲 喺佢哋嘅口中去讲呢一啲嘢嘅时候，咪会特别浪漫，会特别容易接受咯。你就算你赞对方靓，你一个男仔突然间话：哇，你今日好， 好似系做错嘢， 跟住佢就会。做咩啊？尋日好唔靚咩？或者有其他嘅反應？ 我做咩要俾？ 你唔會覺得係啊？佢讚緊我，係咪今日真係咁靚啊？ 或者好地地咁好？ 係啦，硬係會唔同㗎。係 咪有虧心事啊？係咪有求於我啊？嗰啲咧？ 你係咪都有個咁嘅諗法咧？ 直情係遇過添啊！有次真係好真心啊！嗰日讚個女朋友，真係覺得佢嗰一日嘅打扮有啲唔同。我話我已經好小心啊！哇！你今日比平時更加靚。跟住话做咩啊？做错嘢啊？系啊，次次都系咁啊！我已经好小心用更加靓，因为已经封咗嗰句话，即系我平时唔靓，我都遇到你呢种嘢噶啦。佢系都要追多一下嘅，你有冇试过？ 点会冇啊？ 你嗰、那个 我嗰个仲麻烦咯、啊，我嗰、那个系得啦，你唔好搞咁多嘢啦。 即系佢觉得系讲嘅， 系啦，即系 真实， 即系忽然硬系好浪漫，好似外国人咁样讲嘅、啊。我今日真系好爱你，你搞咩啊你？你未食 药，即系广东话真系唔得。我突然之间讲一句，我今日好爱你。 你今日未食药？ 做广东话系真系有啲搞笑， 有啲搞笑啊！呢个 冇计啦，即系有时唔系我哋唔浪漫啊嘛，你都配合噶嘛，大佬。 系，你下次试用英文同佢讲，睇下会唔会好啲？ 都唔会噶，我嗰个系。 仲奇怪佢会觉得系咪啊？ 今日讲英文啊， 翻译啊，唔该。 但系拍拖时候嘅小青，你觉得系即系同男朋友嘅相处系嗰种浪漫类型啊？嗰啲即係打情罵俏， 即係麻煩型啊！ 係啦， 我自己都麻煩㗎，我覺得、 哦、 對住男朋友嗰個態度咧，就其實有好多男性朋友都話：，哇，你咁鬼 man 又咁 tough 咧，做你男朋友真係慘啦！但其實男朋友你得一個，咁即係得一個男朋友，即係得男朋友會睇到呢一面咯。 係， 咁我點可能我每一個男仔都露即係顯露俾你睇？我係咁嘅，其實咁即咁你唔知好正常啫，因為你唔係我男朋友啊嘛。 咁係嗲嘅。即如果同男仔拍拖， 会嘅会嘅，虽然把声比较 man 同沙，但系而家即刻清一清先，你都忍唔住想笑，系会有走音嘅时候嘅。 B B 啊，咁啊， 可能冇你咁高音添。 有冇个男朋友系忽然有一下喂？搞乜嘢？ 嗱，反而 你今日做乜嘢？同你女朋友听到你话今日好爱你一样，突然之间会觉得唔惯咧？ 又唔会，即系男朋友可能会惯咗你会系用嗰个方式去同佢倾嘅，反而朋友或者一齐拍嘢咧，你突然间有时有啲温柔少少，你做咩？即系好似好惊啊！即系你今日冇乜嘢啊嘛？做咩突然间咁？咁温柔或者點樣咯，即係會係有好大嘅 反應。你係咪嗰啲同 friend 食飯啊？ 係啊， 收到男朋友嘅電話，喂 ，B B 忽然變咗聲練， 又未去到咁誇張嘅，又未去到都有試過，都會行開， 費事俾你聽到啦。 即係冇啦，即係呢啲一定笑啊，同埋一定走音噶嘛。你知我呢個聲域啊比較窄啲，咁佢聽話我走音就冇乜嘢啫。人哋食緊飯又費事阻住人。 女神实验， 跟 跟住呢我哋呢一 part 呢就叫女神实验呢，有一个嘅即係情景嘅问题俾你嘅。咁呢一样就係、是、即係都有返啲新年气氛㗎嘛，头先你话。 係 係啦。 我嚟咗咪已经有啦咩？ 有啊 有啊有啊，有 啲年话。 我就转啲贺年 background music。这个就是如果有十点的幸运点数可以给你分配在不同范畴，有四个的，包括爱情、事业、家庭、健康，这十点的幸运点数你会怎样分配？ 一定是家先的， 嗯， 是的，然后就事业的， 是， 跟着先爱情的， 是， 跟着还有什么？ 健康， 啊，健康，健康，因为健康都重要的，但是排第四， 事业里面会放后面一点。 因为我觉得个幸运点数摆落屋企，佢哋幸运即系代表佢哋健康咯。 系、 嗯，咁佢哋开心，咁即系代表好多嘢都 OK、嗯。所以家庭一定系第一噶啦、嗯，即系for我自己嚟讲，佢哋好即系、就是、我好咁意思。咁啊，事业啦，咁你要有，即系我成日而家觉得女仔都要有自己嘅事业。 系系 系啦，咁你。家庭又好，事业好，你自然爱情都会好噶啦，因为你好多嘢都开心啊， 系、 哦、一个循环嚟嘅。 会唔会可能家庭去到五点，即系占一半嘅咁？ 会 咁啊，剩翻嗰啲就可能即系三 三啊二啊一啊咁样， 系 多咗一点添， 三一一咯，系啦，三啊二啊一，十一点大， 俾多点、啊。 我想知道你有冇觉得自己边方面嘅运气系好啲，或者边方面嘅运气系差啲？ 我觉得自己人际关系嗰个运气系好好， 嗯，即系成日遇到好人， 成日遇到肯帮你啊，肯即系锡你一啲贵人咯、啊，我自己觉得。 咁有冇嗰啲偏财 运咧？叫新一年 偏财运我又冇乜， 即系譬如啲公司抽奖啊嗰啲咧，你有冇呢啲运？ 六合彩啊， 真系冇乜， 完全冇嘅， 真系冇乜，系最 lucky 有一次抽过有10,000元现金，就是阿志伟哥有一次我哋一起表演喺个 after party 咁样就抽中咗呢个10,000元，同埋佢喺公司太阳嘅春饼抽到部 iPad， 我好开心，感动， 佢差啲喊，我抽到 iPad， 好难得， 系啊，咁你都其实都冇乜，但我又觉得冇乜所谓嘅， 即系其实你事业运，即系可能人际同事业系 OK 嘅，系、 嗯， 但相对地财运就争啲 啊，系啊，真嘅， 俾你拣啦，事业同财运， 系， 梗系财运啦， 系。 你有财运就有事业噶啦嘛， 唔系唔一定噶，即系有啲人个事业运好好噶， 系啊， 但系成日搵埋啲钱唔知去咗边，又或者储唔到钱啊，啲钱 我知有名，但系就冇利咁样样， 系啦，俾你拣啦，事业同财运， 财运咯，点会咁蠢啫？梗系要拣财运啦，阿妈嗬，我妈听紧嘅， 发咗达你最想做咩啊？咁嗱，你有财运， 买楼俾屋企人咯， 系 带佢哋去旅行，周围去。如果你自己可以去见识之余，又可以带埋身边嘅朋友，咁就哇好 perfect 啊！ 一定要带人去啊！ 系啊， 自己去。 如果自己一个瞓酒店咩？ 唔系啦，其实冇所谓嘅。其实我觉得我如果 你够胆瞓咩？ 如果咦？ 你梗要带你 所以本，所以一定要带个本去 啊！ 系冇错。 你 我已经停咗，已经讲唔到落去。 你唔好早瞓过我， 系啊。 你要陪我啊！ 阿媽，你唔好操分過我， 係啊， 或者你打暈我啦， 係啊，我唔介意你請我哋兩個去啊，我哋可以 保鏢啊， 我好夜瞓噶，你瞓著我未瞓， 仲瞓唔到， 恭喜思瑤。 访问就最后啦，我哋准备咗礼物送俾小青嘅。 点解咁好嘅？我第一次， 你未睇份礼物， 有礼物收喎。 你都未睇份礼物， 就系你哋自己啦，系咪？ 可以介绍多啲 friend 上嚟啊！ 系啊，系啊， 你都会叫又食又拎 啊，系啊，又有礼物咁样又。 快啲去做嗰个访问啦，又食又拎 嘅。好正啊！呢个系啦，你出咗个题目 同运动有关嘅， 系啦， 咁呢个好合理啊。 系啊，你都中意做运动啊？ 有冇话喜欢收开咩类型嘅礼物？ 水樽送。我谂，哎呀，如果送水樽， 买水樽 系咯，我谂头先真系谂起送水樽， 仲要有条绳俾我孭住出街嗰只，等我唔好摆低，因为我好唔，我成日都唔记得咗拎嘢。最想 实用型咯，因为我觉得做运动系靓都要嘅，但系最主要系有嗰个功能性。咁、嗯、我哋要嚟做咩咧？嗰嚿嘢 系 啦。 咁另一半过往可能送嘅礼物俾你嗰啲咧，即系你收到都觉得几中意嘅，会系啲咩咧？ 我曾经我到而家都好记得，就有一份礼物系佢送一个考牌嘅课程俾我，考车牌嘅课程。嗱，我开头都呆咗嘅。但系咧，佢同我讲嘅意思系呢、這个牌跟你一世嘅，你考到。 哦， 咁我就觉得哇，好即 系 好有意思啦。 系 就咁讲个牌， 好彩加呢句嘢。 系啦， 如果唔系真系 嗱，好多嘢都要需要包装噶。 最好笑嘅 Top Three 呢个可以上第二，第一个系防毒软件。 系啊， 我哋听过有个话咩收防毒软件，唔系做音乐嘅 software 啊，好似 送咗个 software 俾佢啊 ，Robin Candy 啊， 系啊。 咁好 make sense 啫。咁 唔系，但系你即系 你情人节送一个 software 啊，大佬。 即系 例如， 即系譬如我好中意清洁咁啊，送啲洁厕剂俾我啊， 系咯，你唔系生日送呢啲啊，大佬。 即系如果你情人节啊，我知道你好中意做运动，我帮你报咗个泰拳 course， 咁你都觉得大佬啊，做乜嘢啊？即系你平时帮你报，咁系好 sweet， okay, 但你唔系情人节送啊。 睇我哋今日两份 啦。 呢、這个我呢、這个好 健身课程， 呢个 廿四个月嘅会籍试堂， 嗰啲运动物一百对， 花枝恋寿司一千件， 雅都藏玉， 雅都藏玉， 其实个 feel 有啲似嘅呢个， 真系有啲似， 有啲似，即系你都可以喺佢啲节目可能有机会听到呢啲。這個呢个因为你做完运动咧、 嗯， 你咪受到啦。 咩噶？ 你做完运动你要补充噶嘛？系你会流失咗一啲嘢。 系、 哦、啦，呢、這个 X 矿力嘅呢个冲剂饮品，系、 啊這個、 我可以补充翻呢一啲嘢， 同埋补充我的水分啊。 系啊， 你知道我 dry 啦。 但我都觉得呢个少唔啱用，因为呢个系冲剂，即系你要带出你有水樽冲啊嘛。呢个计漏咗， 唔系，系有个好细心嘅位就我随传。隨時隨地我都可以喝到。 是啊，我本身都是想你可以帶出去。 是啦、 啊。是啦、啊、你可以帶在身那裡。 是、啊。 但不要緊，你 gym room 那些通常有得加的嘛那些。是、啊。 是用個紙杯沖。 是、啊。是啦、 啊。即是我現在要選你們看哪份。 是啦、啊、我就送這個。 是。 X 礦力。 好啦，我那個一定要有做運動的感覺。 是。 幾時再有做運動的感覺就是當你做完運動的時候。 就有做運動的感覺。 你做運動那些物啊。 毛巾， 毛巾，哎、 是、啊、 有条毛巾披喺条颈，你就有做运动嘅感觉。 哦， 肥仔都会有呢啲矿力水。但系如果你永远做完运动，你唔觉得永远好似、 啊這個、毛巾嚟嘅？ 呢、這个系嗰啲冰巾嚟噶，即系快速俾你、啊、又会有凉浸浸嘅感觉啊。 OK， 又会 即系揽喺颈度影张相就觉得 系、啊、 就可以有嗰种 做完运动嘅感觉。你唔觉得永远次次都系打完波之后，你觉得有条毛巾喺个条颈嗰度咧？ 都系嘅。 哇，今日好似做， 因为啲汗影相睇唔到，但系点样俾人知道你有汗？你就 系 抹佢。就需要條毛巾， 明白。 所以我揀毛巾，最有做運動的感覺。 哇！咁我係要點啊？而家 就揀啊，邊一份贏咧？你覺得收咗兩份禮物？ 嗯，我覺得毛巾，因為佢有埋個涼， 哦，冰涼嘅感覺。 哦，係啦，同埋係咯，其實呢個都好嘅。 係， 但佢真係唔會帶出街， 係真係少啲，真係要自己沖。 係。 要冲完， 你出面汽水机揿一支，譬如可能佢会拣你。 呢个就随时都用得， 系 系只颜色就比较衬男仔啲咯。 咦系，有拣有分颜色 嘅，细心啦， 咪啱我咯。我唔系要嗰啲 pink 啊，系、哎、啊，你咪冇乜嗰啲粉红系嗰啲 都有嘅，但系少咯。通常都黑掹掹比较多， 系中意呢啲咁样嘅。 系啦，呢啲黑掹掹。 系啦，咁啊呢两个都送俾你嘅，咁啊希望 两个都有啊， 都有，不过叫分胜负咁解啫。 哦， 即系等一个男仔追你，你全部都收晒噶，不过你最后拣边个做男朋友。 意思啊， 系啦，咁啊，但系今日多谢小青啦，系啦，多谢你晒嘅 ，thank you，thank you。 像个自由神，有过优越名次，再考高分，今天都无意思。挑剔我说每个字，挑剔过我几多次，只因你对待我已不知旧事。

台贺岁祝福你，庚子鼠年合家欢。 大家好，我哋系师兄祠堂， 新年要带样贺礼送俾人，要全家收到都咁开心嘅，会系乜嘢呢？ 黄金糕啊？ 点解啊？ 黄都金、啊， 怕唔怕？ 加撇蓝莓酱上去咧， 好咩？ 深蓝色啊嘛。 嗱，我系中立嘅，两样沟埋一齐，啱啱好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帮你祈福。 多谢晒，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一元复始，让传统创新， 用一台好戏贺新春。 粤剧电影《柳毅奇缘》由国家一级演员丁凡、曾小敏主演， 改编自经典粤剧《柳毅传书》，保留传统戏曲特色之余，更加入大量特效镜头同动态仿真布景， 让戏曲艺术 与电影艺术 完美融合。今晚10:45， 听日下昼1:00， 港台电视31。 学界超声道， 从香港学界到世界第一。 学界超声道农历新年特辑， 请嚟四位分别红具国际不同领域世界第一嘅香港体艺精英专访。 赛日1月25日，剑击江文蔚， 主持钟杰良、姚祖恩。 初八2月1日，游泳何思培， 主持钟杰良、张子欣。 从香港学界到世界第一， 星期六晚9:00，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报个时先啦，唔该。3:40啊，过咗5秒、6秒、7秒，系啦。 好啦，报埋天气啊，唔该。 20度， 唔系你报啊， 哦，你要踢佢嘅。 报一报天气啊。 好紧张啊，天气，我要讲边段噶？ 天气你话讲边段？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系啦，预测啦，咁就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年初二显著转凉，间中有雨。年初三同埋年初四咧，朝早系会寒冷嘅。咁啊，预报方面咧，一道冷锋已喺广东内陆形成，预料会喺听朝横过广东沿岸。此外，雨带正影响华南沿岸。而家气温20度，系啦，相对于湿度88%。 好啦，原来系唔同范畴嚟嘅，交通同埋天气系唔同 啊。 佢讲天气讲到好似塞车咁样， 大家记得着多两件衫啊。 佢嘴就好似红穗咁样， 我好紧张啊， 塞死晒。 系啊， 嗱，因为点解揾翻 Sammy 姐翻嚟咧？ 唔好啫，唔好啫，唔好啫。 咁我哋，你知我哋 Mom Post 选嚟噶啦，系咪先？ 好紧张啊！ 咁啊咧，有个叫志田未来嘅人咧，佢就话交通部啊。咁佢个字我唔出啦，个女啊，一个量词嚟，因为个量词有啲粗俗啊。 系 个女仔把声，然后就流口水啦。 真噶？ 佢唔系话你 讲都流口水， 话你流口水喎，系佢流口水喎。跟住 out730话台长话想叫你开咪做节目。 系咪有讲过？ 你有咩回应咧？你对于呢两个？咁当然下面嗰啲都系 Kitty 啦，你输好多啦。 你啱嘅。我好紧张啊！唔得噶，我成日都开口及着你噶。 唔系啊， 真系唔得噶，我惊，我真系，我真惊。 而家 我插袋先， 唔系话做节目啊，系啲人话你把声好听啫嘛。回应啊 ，Sammy， 可能话你 多谢大家 交通把声。 我有时会喺度谂， 但 系 通常啲声好听咧。 嗱，我知你讲咩噶， 我哋公开个样嘅， 公唔公开佢个样， 我哋拍唔拍得佢个样？ 佢个样好似 唔系你难， 佢好似阮琼丹同埋斗牛梗咯。 你难得今日 你知 化咗妆， 你知咩斗牛梗啊？ 咩样啊？ 嗰啲狗啊，即好似 我以为有个角色叫斗牛梗。 我去做嘢啦。 原来佢真系似只。 新年快乐啊，大家！ 唔系有嘢问你啊，听埋呢个先，转头先，等。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啊，揾一啲好食嘅杯面。嗱，话说咧，喺呢个农历年，好多人咧都可能系餐餐大鱼大肉啦，咁啊食到个人咧有啲滞啊，有啲漏啊，又或者已经开始厌倦咗嗰种味道。咁究竟可以食啲咩呢？如果呢个时候自己可以独自去偷欢，偷偷地食一个杯面，其实都几开心噶。而如果你拣嘅杯面唔系普通，可能最大路嗰几只咩海鲜味啊、五香肉丁啊、咖喱海鲜啊嗰啲之外呢，原来而家啲杯面咧都出得几劲噶，有啲咧入边直情系有块肉片喺入边噶。咁如果偶然俾多少少钱食呢啲杯面呢，就更加开心啦。再加上啦，喺呢啲大时大节，除咗大鱼大肉嘅人之外，有好多人都要开工㗎嘛。最阴功嘅系啲咩呀？最阴功嘅系连餐厅啊都收炉啦。咁即系换言之，开工嘅人得杯面可以揀，好似我咁啊，啱啱先食完一个杯面。但係如果俾多少少钱食一个开心嘅杯面，入面有块肉片啊，你自己加多$5买只铁蛋啊，唉，观感不得了。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是推介你找一些好吃的杯面啊，在你这个大鱼大肉的日子，又或者你没得大鱼大肉的日子，都可以哄下自己开心嘛。笨读兵团报告完毕。我同阿波就4点就理论上放工啦。虽然通常我哋都做嘢做到8点几9点先走嘅， 系啊， 因为都要度嗰个少年波乘以8步1啦，系咪？ 所以我哋咪成日好清楚啲人有冇翻工。 咁跟住之后咧，但系今日想问咧 ，Sammy 姐， 冇啫，冇啫， 系啦。咁啊，大年初一翻工有啲咩 感受啊？ 唔系，即有冇嘢食啊？嗰啲嘢啊， 有 因为好多时见红日都系 Sammy 姐噶， 系咯？点解啊？ 系啊，你咪。 哦， 抽生死签， 喂，no， 因为我真系亲戚圈比较少咯， 系， 所以我唔使拜年咯。 哦， 同埋嘢食方面，同事都好好啊，一早买咗啦。 系系，咁同埋今日有咩食啊？ 今日啊，同你一样都系食杯面。 唔系你边只先嗱？今日一讲嗰个咧，因为我见到佢今日嗰个系高级版 啊。 你平时个杯面个封面咧，就里面又有蛋啊，有肉啊，得个样嘅啫。 我都系普通嗰只香辣海鲜咁、 哦、 但系都同事都好好嘅，系 big size 嘅。 哇， 系啦，已经好好噶啦， 好拆得喎。 但系咁啱，喂 ，no， 跟住咧，我朋 好忍口啊佢， 唔系啊，同事咧都好好啊，佢煮咗啲斋翻嚟食啊。 哦， 人间有爱。 有冇啲甜品嗰啲啊？ 你仲想点啊？煮个斋。 我哋转头谂住同阿波嗌甜品啊，你要唔要？ 诶， 系啊。 有冇兴趣？ 系啊，吓得你等阵先，啲铺头闩晒，你想嗌咩甜品？ 唔知啊，搵下噶啦，搵下有冇有就要唔要 啊？都好啊， 系啊， 都好啊。 你今日几点钟翻嚟公司啊？大概 今日啊，早啲嘅10点半咯。 你今朝有冇尝试想搵早餐，然后先发现原来周街都闩晒啊？ 冇啊，便利店咯。 我即系早谂住食便利店噶啦。 系啊，都冇办法啊，冇办法。 太有趣，同你倾偈， 系啊， 完啦， 系我哋好倾啊。 多谢大家。 我纯粹想知你嗰度有咩食啫，其实。 你可唔可以俾翻啲网民嗰啲 咩 啲？ 自己上搵啦，港台最快 DJ 啊！ 哇，自己搵，自己好好激进喎。 搵呢个 post 啊， 系啊，你 其实咧，我 account 嘅。 嗯，祝大家新年快乐啊！ 你想讲咩？你啱啱你话， 其实我系想讲话，我好无聊啦。跟住我试过搵啲同事嘅名，跟住交通部，跟住我都有见过唔同嘅评语，跟住就唔系啊冇啊，就系、是、我冇咯。跟住、哦、我都会， 今日开始会有噶啦， 捞乱咗你同阮琼丹啊！你 S A M M Y， 叫佢做琼姐。 我想去。我去做嘢先啊！ 自己揾啦 ，S A M Y， 好似阮琼子， 我 W O N G， 拜拜， 龙路畅通啦！ 快转头嗌糖水叫埋你啊！ 改名我要， 见嬲嬲起上嚟哋啲， 临走之前 摆低咗啲嘢喺度， 摆低咗只手指俾我哋。 唔系 USB 啊， 翻翻嚟， 唔系龙哥嗰只啊， 翻翻嚟啦。咁啊，啱就讲起杯面啦。你呢排有冇？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个习惯啦。其实我几中意去便利店搵一啲古灵精怪嘅杯面嘅。 我有啦，开始，因为我阿妈帮我买咗一啲咧，开始喺屋企，因为屋企嗰个仓咧，好少系我自己搞嘅，阿妈会处理嘅。咁、以前都系嗰啲合气道嗰啲啦，咁 啊都合气道，我第一次听合气道杯面， 咁然后又改咗啦。而家佢因为有嗰啲数字屋咧，多咗好多啲 so call 系嚟自日本嗰啲啊， 系。 咁然之后唔知点解个包装上面有日文字咧。就好似特別啲，雖然而家你知口罩嗰啲，你明啊？有日文字唔代表啲咩，你都睇佢 made in 邊度啊？咁但係有嗰啲之後咧，個人覺得好似健康啲， 係 同埋好似食落去會好味啲，即係個出前一咩咧？ 一君 一 J 啦，個 J 字。你日本版同香港版啲人都成日话系有分别噶嘛？食 哦系系系， 而你食过你都自己会觉得真系有。咁所以咧，佢买嗰啲杯面碗面咧。阿媽就開始買啲日本嚟嗰啲啦，嗰啲博多拉麵啊，係、 哦、 啦，札幌拉麵，佢又真係好特別嘅喎，博多同札幌，因為你北海道同埋喺福岡嗰啲麵質唔同，即係上海麵同埋我哋廣東嗰啲幼麵粗麵都唔同啊，雖然個泛指叫麵， 咁有。咁有研究， 有研究噶， 喂，交俾你讲，冇嘢讲咁样。 中意食拉面，你都中意食拉面，你都知啊。譬如冲绳嘅所谓拉面，其实佢似乌冬质地噶嘛。咁而呢啲所谓碗面咧，佢里边嗰啲质地真系有分嘢。 系系。 咁所以我就而家开始会食呢一种啦。 系咁，你有冇话即系除咗日本之外啦， 系 韩国嗰啲又点睇咧？ 嗱，韩国嘅面质系 弹牙啲嘅， 弹牙啲啊嘛。唔知点解韩国 呢排我呢排好中意食好 new 嗰个面啊。好新嗰、那个 new 面， 咁都再挑一 格 new 字面， 好 new 好新我先 get 到。你有冇觉得韩国嘅面系一定要加芝士 咧？哦，系啊， 你有冇咁？佢嗰种面嘅质地系要加芝士。 我同你讲话，我好中意食泡菜嘛。 系啊， 我就呢排唔知点解好中意食泡菜。 头先你食嗰个，我见你都加泡菜噶。 系啊。特登买一盎嘅泡菜仔摆喺屋企，然后即系有时夜晚瞓唔着嘅时候咧，泡菜夹面包啦，唔系面包夹泡菜啦， 泡菜夹面包啊！你拎上手只手，成手都系泡菜。 有时煮完面又抌几撇嘅泡菜落去啊。 嗯， 咁呢排嗱，我以往咧即系题外话啦，即系比起佢嗰啲软文化，即系你嗰啲可能嗰啲音乐啊、电影啊、电视作品啊、动画嗰啲咧， 系 咁我个人或者甚至女孩子啊。我个人喜好都真系比较喜欢 日本嘅，系真嘅， 系啦，即系个打扮啊，或者爱好啊，睇嗰啲电影啊， 番号啊， 番号啊嗰啲啦，系咪先？即系有时韩国嗰啲都几好睇 ，OK。咁但系咧， 韩国嘅另一类嚟嘅。 不过呢排睇台湾 ，anyway， 好啦，台湾，哎呀，少 先头话你知， 哦、 好啦，咁 私下交流。 咁跟住之后咧，咁但系即呢排煮面咧，就忽然好中意食嗰啲韩国面、 哦， 尤其是真系觉得要捞芝士啦。 系， 嗱，我成日同你讲话，即系要捞芝士系点样捞咧？我发现唔可以就嗱，通常啲芝士我哋买咩芝士啊？ 嗰啲卡姆芝士 系啦，我哋唔系阿玲公子嗰啲啊嘛，系咪先？ 佢真系嗰啲臭嗰啲芝士， 你嗰啲 臭啊！ 芝士出名臭、啊， 臭你又食？ 咁跟住之后咧，咁跟住之后咧，系死啦！笑到唔知 去到边度 边啊？ 芝士， 咁、我都系买嗰啲卡窿芝士啦，系咪先？卡窿，咁嗰啲卡窿芝士咧，咁你？落去捞面有个棘手位嘅， 佢溶得唔好啊！ 系啦，溶得唔好。 啊， 咁我有啲咩方法呢？首先第一样嘢， 几时摆落去、 如果你预备要煮面嘅时候，其实可以拎定出嚟先嘅。咁呢个基本啦，系咪先？咁、第二个系咩呢？洗手， 洗手， 洗手。 咩叫洗手？ 你要洗一洗你自己只手先。 OK， 好啦，洗完手之后咧，将两片芝士摆喺你自己嘅手上面。 捽用佢啊！ 捽用佢，唔系 exactly 捽用佢嘅，系 即系用你手嘅热力啊！ 唔系，点讲好咧？嗱，你两只手啦， 系嗱，当一块芝士啊， 夹住一片芝士， 系啦，夹住芝士， 然之后捽， 系啦， 咁佢咪不断融用你嘅热力融咯，跟住同埋佢跌成一粒粒一片片咁样咯，佢跌得好细，因为我试过咧就成片抌落去啦，首先成片抌落去你要等佢融咧系好耐噶啦，咁试过咧撕一条条啦，咁其实个效果咧系冇咁样洗完手，然后捽，即好似你搓手咁样咧， 捽手液咁样， 系啦，你不断搓，咁你嗰个芝士会变成一条啦，同埋会开始跌一粒粒咁样跌落嚟啦。 核突啦， 好核突，但系咁样嘅效果系最好嘅。 系，我同意，因为如果你就咁摆喺上面，佢溶咧要靠个面嘅热力或者点咧，佢系溶唔匀匀嘅。 如果你要夹硬开大火，你会煮窿个面。 而 令到个芝士溶个面就会窿咗。但如果你个面唔窿，但就会芝士唔溶咯。 咁如果我譬如个面我要焗，譬如三分钟， 除非 sorry 啊，除非你平时会好早摆定啲芝士出嚟， 系啦系啦 系啦，除非系咁， 即系譬如我焗个面咪三分钟嘅，煮完之后，我嗰三分钟连埋芝士一齐焗，你有冇试过咧？ 我冇试过，因为通常我系会煮咗个面，分零钟煮完个面就倒晒啲水佢，然后捞噶咯。 哦， 系啦。 我哋讲完，我好想食添。 你系咪发现嗱？再另外一个题外话，有冇发现农历年系零舍想食杯面啊？ 系啊，去到夜晚。 系啊，因为永远喺人哋屋企食嗰啲饭都会觉得唔饱噶嘛。 边个话农历年有饱饭食？ 所以年年农历年夜晚都出去食麦当劳噶，唔知点解噶。夜成日夜晚晚无啦啦自己落去，不如食个麦记啦。 系咯， 喺人哋屋企唔知点解总系食唔饱嘅。 我一出去拜年，玩到两三点翻到屋企，硬系要拍个杯面先。 系啊，所以今个礼拜推介呢样嘢咯。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每一次嘅呢一个环节，我哋把声都要懒心情咁样。今日即使系大年初一都唔例外，谂住用呢一个通嚟同大家分享一首歌，分享一个故事嘅。今年嘅农历新年，大家应该都唔容易过噶，因为过去大半年社会嘅气氛一路累积累积，老实讲啊。问题的根源一直都未解决，所有的事都只是开了 file， 但是未有结果。然后最近加上这个宇宙肺炎，更加是令到大家提心吊胆，仿佛好像回去03年时候的那种感觉。老实说啊，当年其实我都很有画面的，因为那阵时好记得上紧堂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阿 Sir 冲咗入嚟，就同我哋成班讲话：你哋可以放学啦。而当日坐我后面位嘅嗰位中学同学系冇翻学嘅，后尾再问翻先知，原来呢位同学就系住喺嗰一个花园里边，佢嘅屋企人当时就系患上咗沙士，嗰种感觉好近好近。所以去到依家呢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又出现呢，我都会好惊突然之间有人嚟同我讲，原来我身边有边个边个都患上咗。心情系有啲沉重嘅，但系喺呢啲时候，我哋更加需要歌去令我哋振作。对于我哋呢一班90后嚟讲，有一位朋友是非常之适合做这个岗位的，他就是有儿歌医生之称的陈以诚医生了。过去他都将很多这些预防病菌的信息放在他的歌里面，而今天选来的这一首都是脍炙人口，身边我的朋友都懂得背的一首歌。可能你听过的版本是叫做《众志成城抗肺炎》，而今日呢一个就系陈以诚医生，仲有嘉义妈妈合唱，歌名改咗叫做《医者父母心》。喺度我都祝大家身体健康啦！ 慢慢发烧，朝朝干咳，骨极痛，身心抖震， 发冷发烧，昏昏迷迷，这疫症。怎可估计？ 是否非典型怕肺炎？ 我怕已中招，惊发烧又心跳，惊恐感染。 身处恶梦，盼快梦醒，一起战胜轻细病情。饱经挫折，我要站起，感谢医者，医者父母。 在大年初一，好有正能量的感觉啊！ 好中意呢只歌，我啲 friend 都可唔可以听到呢一只歌？ 下个礼拜嘅嘉宾啊！ 郭奕森，你觉得阿一系咪笋盘呢？ 我觉得佢系嘅，佢会整蛋糕俾女朋友啦。我觉得首先咁样好加分，因为佢会用心去谂一样点样可以氹女朋友开心嘅事，所以我觉得佢好好。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奕森阿 Sina， 想知道我揀下一定波胜呢？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忽然想起，究竟啊，算了，下个礼拜先公布啦。 咩啊？ 冇嘢，下个礼拜大家听，听完我先至讲。记住听啦，总之 系咁，一定要听噶啦， 一定要听噶啦， 基本啦呢个。 咪系咯，好，听下佢点样推介波胜啊？ 郭奕森，你觉得波胜系咪笋盘呢？ 你啊，你可能会俾人觉得好似有少少花心咯，好识氹女仔嗰啲啊，都冇乜安全感啊，令到人哋觉得。Hello， 大家好，我系郭奕森阿 Sina， 想知道我拣下一定波胜咧？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啦，下星期嘉宾就系 郭奕森。阿仙啊， 咁啊，大家下个礼拜记住听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好多人咧都话好想真系好想睇到 Sammy 姐嘅外貌。咁所以决定咧，我哋决定咧，咁当然佢要做即系佢哋工作啦，四点钟嘅新闻报道，即系交通、 交通啦、 交通消息啦。咁所以我哋大概四点零五分咧，我哋喺我哋嘅我是你的后援会个 page 嗰度咧，我哋会开 live。佢唔知嘅， 静鸡鸡， 静鸡鸡，同佢倾偈，因为我哋有时咧即系。我哋度劇本嘅時候都會去交通部嗰度問下佢哋啲同事嘅意見嘅，係我哋就偷偷地， 我哋一間就扮度嘢，唔係都真係度嘢， 都真係度嘢嘅， 去揾佢，係啊，想睇佢嘅尊容。 好，我哋交俾陳唱師， 認得到啊！ 我愛樂哥， 樂哥。